在太阳节之际，巴勒斯坦国总统穆罕默德·阿巴斯向最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花篮是由巴勒斯坦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伊斯迈尔·阿赫马德·穆罕默德·哈桑13号转交给我国外务相李永虎的。